时间巨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9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四，北京晴，33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各地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民间投资企稳回升。 李克强在考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时强调，要依靠抓改革、调结构、促创新，推央企提质增效，促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张德江将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国办印发意见，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中国载人航天全面迈入空间站时代。 五一假期预计1亿3000万人次出游，各地积极应对，保障游客顺利出行。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朝鲜半岛核问题部长级公开会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发言，建议恢复对话解决机制。 以下是详细内容。 近日，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出炉了一季度经济数据。从数据上看，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主力的民间投资，今年一季度均呈现企稳回升势头。什么原因促进了民间投资回暖？来听央广记者刘飞的报道。 山东龙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旺盛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和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政府签署合作意向，将合作五羊湖湿地公园九曲淄河湿地建设，总投资大约5.7亿元。这个项目前期的基础设施改造财政就投入了1个多亿。为了弥补资金缺口，当地政府用30年的特许经营权从民间资本市场上换来了4个多亿的民间投资。淄博市博山区财政局公有企业管理公司总经理翟所信： 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种形式来促进项目尽快落地。 一季度山东民间投资完成6111.2亿元，占全部投资的75.2%，同比增长8%，主要投向制造业、房地产业、基础设施行业、高技术行业4大领域。综合多地数据，今年以来多地民间投资都呈现企稳回升势头。河南一季度民间投资达到了4344.32亿元，增长13.6%。内蒙古和陕西等地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速由负转正。一季度内蒙古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0.5%，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39.1%，拉动投资增长5.8个百分点。而陕西一季度民间投资增长8.4%，加快16.2个百分点。陕西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统计师张烨分析认为，预期增加是民间投资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工业企业的盈利空间呢，还在持续增大。货运量增长加快，工业用电量的增长也在加快，工业企业的景气指数出现了回升，企业家的预期也出现了回升。 专家分析，为促进民间投资，让民营企业卸下包袱快步走，各地推出的暖心政策也是重要因素。例如，河南许昌将全市行政审批事项压缩到98项，设立企业发展互助资金和221亿元产业发展基金，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在中央大力推广政府和企业资本合作的 PPP 模式的背景下，地方相继推出一批 PPP 示范项目，并出台一系列政策保障项目落地，这也极大地促进了民间投资的反弹。山东青岛地铁建设远期计划投入4000亿元，其5条地铁线路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 PPP 模式进行建设。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 你主要靠 PPP 的这个支撑嘛，PPP 的这种融资模式，然后前期的话 PPP 项目的这个落地速度也比较快，所以使得整体的基建投资它的资金来源呢得到一个支撑，所以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吧。 不过唐建伟也指出，后续增速或将受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落地数量和融资成本的影响。 那后续的可能这种优质项目它的占比就降下来了，未来这个 PPP 它的这个融资成本也会受到当前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还有国家在收紧这个监管影响吧，未来融资成本可能会上升，这两方面可能会制约未来 PPP 融资整个的一个增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7号考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并主持召开现场会， 他强调，要依靠抓改革、调结构、促创新，推央企提质增效，促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27号下午，李克强在北京航新科技园考察航天科工、中航工业、中国电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电子、招商局、中国普天等8家央企双创成效展。据统计，截至目前，央企已搭建各类双创平台409个，用户注册数近204万，极大地带动了创业就业。李克强说，央企双创精彩纷呈，前景无限。他通过视频与创客团队互动交流。 你好。 你好，你现在在创客空间里面工作是吧？ 对，我们是航天云网孵化的一家企业，影创科技，在上海。 你团队多少人？ 我们现在有50多人。 好，向你们全体员工问好啊。 好，谢谢谢谢。 祝你们不断攀升，向明天攀升啊！祝你们不断发展啊！有新的成就。 好，谢谢总经理。创业的关心。 好，双创是大有前途啊。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克强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通过双创探索混合所有制发展的新模式。 我们央企要始终看到，在这个转型升级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浴火重生，破茧成蝶，要走探新的路子。我们要实现这个质量和效益提高，必须改革，改革我们的体制机制，包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那现在看，通过双创这个路，是可以走出路来，走出新的路来，而且可以把我们的科技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工人的智慧都调动起来，它有一种新的这个分配方式，新的资本结构模式，这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李克强指出，国有企业要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走在前列，发挥骨干作用。他寄予国企通过双创闯出一条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所以中国要走出一个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路。当然我不排斥这个大中小企业配套发展，但如果有个融合发展路，这可能是乘数效应。双创是小企业生存之路，是大企业繁荣之道。如果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可能会出现新的模式、新的动力。这当然需要我们你们办企业的人去思考、去探索，我们与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想办法支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5月8号到10号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要求要把安全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落实学校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各级教育部门、公安机关和学校要健全联动机制，强化信息沟通、应急处置方面的协作，建立防控校园欺凌的有效机制，健全学校安全事故应对机制，完善事故责任追究和处理制度，发生安全事故后要依法认定事故责任。 时政解读，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健全学校安全事故应对机制，完善事故责任追究和处理制度，建立多元化的事故风险分担机制。专家表示，校园安全事故的处理将由维稳模式向以调查为基础的程序推进。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意见中明确，发生学校安全事故后要依法认定事故责任，避免让学校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切实为学校正常开展教育教学和校外活动松绑。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这一提法直指当前校园安全事故责任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在追究校园安全责任的时候，往往就把学校作为无限责任主体，一旦出了安全事故之后，首先就拿学校的校长质问，这样一来就导致学校在安全问题面前不堪重负。为了避免出现安全事故，有的学校就对学生实行圈养教育，关在教室里面；有的应该进行的室外的活动，包括校内的体育活动、校外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都全部取消。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看来， 要建立多元化的事故风险分担机制，究其本质是要将校园安全事故的处理由维稳模式向以调查为基础的程序推进。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要理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依法，这首先第一个。如果法律没相应的明确的界定的时候呢，包括一些行政的规范呢，也是可以作为依据的。第二个就是依据调查的事实，按一定的程序该是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个是长远的未来的一个走向。但这个走向走的是不是稳，是对我们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包括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啊，是不是能够理顺，在传变线是不是可以画得更清晰一点，跟这些因素相关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耀昨天表示，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空间实验室阶段四次飞行任务目标的全面完成，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全面迈入空间站时代。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完成了对天宫二号的推进剂在轨补加实验任务，标志着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阶段任务顺利地实现了成功首飞、稳定运行、健康驻留、安全返回、顺利补加、成果丰硕的任务目标。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主任王兆耀表示， 后续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将继续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组合体飞行和独立飞行，并试行开展绕飞、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等一系列拓展实验，巩固推进剂在轨补加的成果。 我国将在2019年至2022年前后进行空间站的组装建造，空间站的研制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关键技术方案都已经完成， 可以说是具备了整个建造空间站任务的能力。现在我们等什么？就是等我们空间站的几个舱段，核心舱、实验舱，等他们研发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呢执行空间站的在轨组装建造。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昨天表示，要求10月底前在全国全面推行多证合一。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多证合一改革到底整合多少证照项目？对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表示，国家层面没有对整合项目进行统一规定。 哪几个证件合这一块？那么由各个省区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决定多多少。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各地啊它的产业差异比较大，而且涉及的数量呢不一。那么同时呢，也给地方啊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意见对于那些属于信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备查类的一般经营项目涉及证照事项，以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府部门管理需要的证照事项，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马正奇表示，要实现企业一照一码走天下。 此一照一码的云列之招啊，就像我们人的身份证一样，成为企业唯一的身份证。那么多证合一改革的目的呢，是使企业在办理云列执照以后啊，它就不再有后面的这么多审批了，那么迅速的就能够达到必定可以生产经营的这种状态。 此外，多证合一将个体工商户也纳入了改革范围。 央广记者孙莹报道。国家统计局网站昨天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仍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为39岁。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超时劳动情况有所改善，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有所下降。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为236.9万人，比上年减少38.9万人，下降14.1%。建筑业仍是拖欠工资的重灾区。 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昨天正式入驻天津、山西两省市，至此督察组已全部完成入驻，将重点盯查七省市突出环境问题。央广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岳旭辉报道。 此前天津污染渗坑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天津市市委书记李鸿忠表示，在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前，天津已经开始对一些突出环境问题进行查处， 比如说京沪高铁天津段沿线脏乱差问题，北辰的垃圾村问题， 近海的污水渗坑问题，可以说这是影响十分恶劣的。天津市委市政府和我们天津各级党委政府不能回避问题，对污染源不遮掩，对群众意见不遮盖。 此外，地方相关部门环保履职尽责及考核情况也将面临督查大考。中央第二环保督查组组长杨松明确， 重点检查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势的区域流域及其整治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身边环境问题厉行厉改情况。 截止到27日12时，入驻湖南的中央第六环保督查组已经转办群众举报案件197个。 昨天，河北省集中拆除燃煤锅炉687台，取缔关闭散乱污企业441家。央广记者杜震、石家庄台记者袁敏、承德台记者曹磊报道。 随着一声巨响，在石家庄栾城区主会场，华北制药嘉华化工有限公司4正吨的燃煤锅炉烟囱被成功拆除。锅炉拆除后，每年可减少3000多吨燃煤消耗。华北制药嘉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平： 企业也是社会公民，在大局面前，我们服从大局。 仅在石家庄就集中拆除了60台，共计151正吨燃煤锅炉，取缔关闭散乱污企业59家。在承德市集中拆除现场，2台供暖燃煤锅炉被拆除。承德市丰源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秋文： 今后呢，不再使用这种燃煤锅炉，我们采用节约环保型的这种取电的方式，供热集中取暖。 下一步，河北还将按照分布治理方案逐级传导压力，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机制，限时完成治理任务。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袁庆丹： 全省的燃煤锅炉包括散乱污企业目前统计是有2万多家，都要全部在今年呢得到治理或者淘汰，还这种环保的历史欠账呢是绝对不能打折扣的。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第一天，从今天0点到5月1号24点，全国收费公路启动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收通行费政策。国家旅游局预测，今年五一期间将有1.3亿人次出游，各地为迎接人流高峰制定了预案。请听报道。 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张祖强介绍，五一小长假没有大范围强降雨和降温天气，总体适宜外出活动。 从北方地区来看的话，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东北和华北多大风天气，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比较高，所以野外用火要特别注意。30号到5月1号期间，江南、华南、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其中江南的中北部、华南北部大大暴雨，局域伴有强降水和雷电天气，所以这个我们出行特别防范这个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带来的这个不良影响。 公安部交管局预计，五一期间全国将迎来以近郊中短途旅游踏青为主的出行高峰，高速公路及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善的农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几率增加。公安部交管局事故对策处处长李哲建议， 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规划并熟悉路线，不要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车经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的道路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为应对人流高峰，各个热门景区早早做好应对准备。素有丝路明珠美誉的敦煌莫高窟每天发售6000张门票，严格执行网上预约制。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平提醒，莫高窟、鸣沙山等景区5月1号前后执行不同的票价机制。 莫高窟淡季票价到4月30号为止是100元，5月1号呢就是旺季票价，就是200元的门票。 安徽黄山风景区实行分片管理，修订了汤口交通分流方案，高速口交通管理转盘建成。黄山风景区党工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张天天： 通过在换乘中心、索道下站等一些游客集散地的电子大屏来实时公布天气预报、进山游客数量和温馨提示。 针对自驾游客数量大幅增加，今年曲阜3孔景区把游客服务中心大型停车场、名固城内公用停车场和主干道临时规划停车位免费提供给各地游客使用。泰山景区还将延长旅游大巴服务时间，接送游客上下山。景区管委会宣传办公室副主任马玉飞： 增加了专线留车的频次，增加了24个临时售票窗口，我们也推出了身份证刷证进山。 为了保障游客顺利出行，国家旅游局还在全国范围内开通12301旅游服务热线，全天候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投诉、举报等中英双语服务。 以知识的力量，请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今天播出吴天一，高原上的生命守护神，采制央广记者葛修远、刘慧民。 藏铁路被誉为神奇的天路，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堪称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高原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吴天一所提出的卫生保障方案和急救措施，守护着这些筑路大军的健康与安全。 在青藏铁路唐古拉山海拔4500米以上进行建设，没有死一个接近高山病，这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990年，他组织了中日联合阿尼玛青山医学学术考察队，在最后阶段日本队员退缩了，而吴天一坚持率领中方团队继续向高海拔冲击，获得了更为全面的数据。从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有关青藏高原高原病的防治终于有了话语权。 十几年的高原医学生涯，车祸是无数的，我是九死一生，我现在还有这么长的钢板，所以说每次过安检都很麻烦，要跟他讲一下。 如今吴老已经80岁高龄了，骑不动马，也再爬不动雪山，唯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和他一样扎根这里。 最主要是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人，不能单纯从学术上，还得培养一种坚韧不拔的心。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坚持向问题叫板，努力让群众满意。央广记者郑颖、刘慧明，内蒙古台记者李浩、单继梅报道。 早晨8点到村委会签到后，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阿嘎如泰嘎查党委委员莫日根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在他看来，自己记事本上记录的许多琐事虽然只是举手之劳，但对许多村民来说却是大事。 今天我实地走访嘎查最东面的六顶帐篷地区，看看他们的饮水改造项目在施工设计上符不符合当地地容地貌等实际情况。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阿嘎如泰嘎查要求年轻党员把替群众跑腿办事情况作为衡量是否是合格党员的重要标准。阿嘎如泰嘎查嘎查长胡尔庆毕利格： 我们将牧民反映的各类问题逐条梳理，汇总建立台账，在每次党员报到日集中讨论，逐条分批研究解决，着力解决群众观念淡薄的问题。 针对一些党员干部不想为、不会为、不敢为等问题，自治区制定诫勉谈话、离岗培训和组织调整3个办法，出台容错纠错意见。针对四风和不严不实问题，定期开展督促检查，确保整改事项渐渐有着落。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继恒： 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整改问题贯彻学习教育全过程，有效加强了薄弱环节，补齐了工作短板，基层党建工作水平有了新的提升。 上海市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多方联动、德法并举，取得实效。央广记者王于新、周红报道。 来，先生，对不起，停到这里面里面了，好吧？好， 上海市徐汇区天平街道退休职工刘大爷，每天早晨7:30到8:30之间都会在徐家汇商圈的重要路口执勤，每天都有150余名志愿者出现在徐汇的40个主要的交通路口，协助交警做好交通文明引导。徐汇区充分发动社会力量，争创全国文明城区。区文明办副主任张永航： 像这机关、企事业、学校，还有轨交自己都在商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交通文明的大联盟，大家承诺共同为整个的区域的交通文明来奉献一份力量。 围绕上海市委市政府补好综合交通管理短板的中心工作，上海市创新社会治理形成多方联动、共创共建的合力。上海市文明办副主任宋慧： 文明的创建还是要靠社会方方面面的参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比如说上海这样拯救斑马线这样的社会组织，我们上海这个有温度的城市里面还是积聚着大量的公益的力量。 上海市还注重德治法治并举，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大力实施文明旅游、文明上网、移风易俗、文明居住等行动，文明城市创建下足了绣花功夫。 武警部队特勤分队集训日前在南京落幕，实战化训练质量和反恐核心能力不断提升。央广记者孙重峰、肖西报道。 这里是南京市郊青龙山的恐怖沟，一场山林地捕歼战斗在深夜打响。武警新疆总队特勤分队经过2.5公里快速机动，秘密抵达恐怖分子老巢。侦察组利用夜间侦察装备锁定外围目标，狙击手占领制高点。 突击组同时利用激光探照灯与蓝军展开夜间快速战斗射击，实兵实弹进行对抗。经过层层扒皮式围歼清剿，特勤分队将所有目标歼灭。武警部队参谋部情报局反恐特战处处长刘瑜： 实弹化快速射击核心要义，就是要体现绝对的快，相对的准，也是我们反恐作战行动过程的一种理念。 这次集训聘请了20名武警部队顶级的反恐专业教员，区分指挥、突击、侦察、狙击、爆破与排爆5个专业，重点破解反恐难题，补齐专业技能短板弱项。武警特警学院特种战术教研室副教授王兴东： 重点看的一个是指挥员指挥的到不到位，突击队员队形上能不能交替配合，先敌开枪，先敌毙敌。 28号，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18届中央第11轮巡视3家单位的整改情况。至此，本轮巡视的31个地区和单位党组织整改情况已全部公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2017年居民医保各级财政人均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新增30元，平均每人每年达到450元。 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年27号在希腊首都雅典启动。启动仪式上，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希腊文化体育部签署了关于电影合作拍摄协议、中西经典和现代图书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举行了2022北京欢迎你冬奥会主题互动展、中国故事、中国杭州传统工艺创新展等活动。 为期2天的河北原创国际音乐节昨晚在保定大机电结束。 近日，石家庄到张家口的短途运输航线试飞圆满成功，填补了张家口至石家庄低空运输航线的空白。 第25届信阳茶文化节昨天在河南信阳开幕，信阳茶叶种植面积达210万亩，年产茶叶近6万吨，产值超过100亿元。茶叶从业人员达120万人，成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联合国安理会28号举行朝鲜半岛核问题部长级公开会议，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应邀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说，朝鲜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持续寻求核岛计划，明显威胁地区和国际安全，严重破坏国际裁军和核不扩散努力。古特雷斯呼吁朝鲜不再进行发射活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王毅发言指出，我们有必要放下谁先谁后的较量，搁置谁对谁错的争论，从低垂的果实摘起，为半岛和平排雷止暴，为地区稳定创造条件。落实制裁是执行安理会决议，推动复谈同样是执行安理会决议，二者不可偏废，不能相互替代，不能只取所需。 日本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2架 F-15 战斗机28号在冲绳东边海域上空与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举行联合训练，联训内容包括与航母舰载战斗机进行编队训练和与航母及其他军舰进行通信训练等。 黑山议会28号在反对派议员的抗议和抵制中投票通过了政府提交的关于批准黑山加入北约的法律草案。黑山总理马尔科维奇说，加入北约将提高黑山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安全系数。他还表示，加入北约可以成为黑山加入欧盟的跳板。 世界气象组织27号预测，今年年中到年末形成厄尔尼诺的概率为50%到60%。继2015至2016年全球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后，这个对全球气候产生重要影响的现象很可能又要卷土重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田园、郑兰，主播于芳、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劳动最光荣，欢庆5·1劳动节，福彩双色球送好礼，15亿元京东优惠券免费送，单票10元以上还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食物奖品抽奖。福彩双色球，节日送福利。